that we were there together, together. Oh, there's a bridal suite, one room bright and neat, complete for us to share together.The steeple bell says goodnight. It's the bell we'll thank the small hotel. Together,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la. 跌撞在慌张前行，

守住寂寞，让心悄悄开了锁，心潮渐渐涌上来，就像解冻的冰河。梨花

惯爆发，你习惯饥饿是一种信仰。

痴迷的你，伸手指刺耳边搁浅，从梦境吸出你依稀可见，隔绝了吗 我们家

朗的、轻盈的生命啊，如呼吸无声滋润着我心田。Stars. this way, she's got this way of wrapping her little heart around mine. Can I take you home? Can I take you home? 飞到城市另一边。 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海岸线，飞过我们的昨天，飞过我们的昨天。少年飞在爱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呀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世界孤立我，任它奚落。

一夜冬雪飘散一人十里归途，百年孤独一别爱人已故。 没有不会停下来的 绝望，你在犹豫什么？时间从来不回答，生命从来不喧哗，就算只有片刻，写的话没有不会退的浪，没有不会暗的光。你在烦恼什么吗？

想听什么。

谁引我入明火，谁推我入狂落，谁割去我耳朵，谁劝我一声锁，谁取笑我执着，谁把岁月蹉跎，谁碾碎了泡沫，谁心已沉默。撕破我总要变跌落，为何是梦还是解脱， 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